缅怀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委员会近日由叙利亚社会主义统一分子运动成立，还在科威特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6月16号到7月10号期间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另外，缅怀金日成主席孟加拉国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